者是当妹妹为 Live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唐诗三百首，更三对一百六四首，这边是蝶桥，桥角断清秋，静静一重楼，春风对青竹，白日落年照，大木无边座，穷边无客游，半生是此醉，蔷薇香当留。文笔，所有LiveVox的录音都是公正所有界。